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歡迎打返返嚟啊，頭先嗰節我哋就 點評咗 兩個啦，咁我哋賣少少廣告先，不過呢個我哋因為5月1號勞動節嗰日、我哋喺將軍澳有個 咩呀講座 咁啊， 講咩呀， 咪講大管理囉，即係有啲人約我哋講嘅，咁我哋去應接一下啦，咁都冇咗啲大肆宣傳，不過諗起就如果有將軍澳嘅朋友你有興趣聽，咪到時嚟聽下囉、因為其實都爆滿㗎啦，我相信啊，即係當然冇阿黃子華啲咁爆啦， ok， 咁你嗰啲都唔係賣黃牛啊， 我哋都唔收錢嘅，係咪，咁啊係啦，詳情可以睇呢個反圍標大聯盟嘅 Facebook， 我哋會擺上去㗎啦，咁啊響寶林村嗰個叫玻璃屋嘅桌號叫玻璃屋嘅場地，因為你外圍望咗佢呢係成個玻璃屋咁樣嘅、 哦、即係望得到入去嘅， 望得到入去嘅，望得到入去，即係你都見過，個見過㗎啦，咁就另外第二樣嘢宣傳下呢，就即係唔係宣傳啦，我同伍海欣求大家幫下手， 幫手 大王，即係每年都有緊有呢個時候，我哋要孭起啲獎券嚟買，即係民主黨係要賣獎券，咁啊希望大家啊，你照樣 Facebook 聯絡我哋啦，咁啊，即係、就是、20蚊張嘅啫， 喺街見到我哋又可以， 喺街見到我哋都可以買，咁啊，咁當然啦，除咗賣我哋民主獎券之外，都捐錢俾城寨啦，係咪？咁啊，即係呢個希望大家幫幫手啦，因為城寨又需要大家幫忙，民主黨需要大家幫忙咁樣啊。咁好啦，咁啊言歸正傳啦，講翻 另外嗰兩條片先， 另外兩條片係嘛？頭先我重複翻啦，嗱，因為嗰條片咧，即係令到好多人睇到，即係先我導演同我哋講啦， 即係頭先強制驗樓嗰條片。 是以為啊，十年就要自動自覺去驗槍 啊！係啊，即係好似有一個預告，嗱，政府就話30年樓齡你要去啦。 其實佢要強調係收到個通知， 係啊， 係咪先至係可以開始？如果唔係，嗱，我講俾你聽咧，以前咧個驗樓同驗槍咧，如果你自動自覺做咧，政府話係唔算數嘅， 係啊，係啊。 嗱，而佢唔算數咧係有個理據，我係同意嘅，點解同意呢？因為政府呢，其實佢30年樓齡之你個樓滿咗30年樓齡，正確咁講，我哋要政治正確，每個字都要正確，而家開始可以楊勇咁講，如果你層樓滿咗30年樓齡，根據呢個強制驗樓嘅法例，政府就有權向你發出驗樓通知，其實就唔係30年樓齡一定要驗樓，唔係咁，係你滿咗樓齡，政府有權向你發出通知，咁你就去驗樓。嗱，點解當時早幾年個狀況呢，就係佢唔俾令你唔可以自己去驗呢，或者你驗咗佢都唔算數呢，因為佢要向佢一個監管底下去驗。即係佢通知咗你係要驗啦，即係佢開始有人去監視住你，或者有人去關注住你，係咪，咁你去驗出嚟個報告，咁你由招標製作個報告再到回報俾佢嘅時候，佢咪有個真正嘅系統囉。咁你冒冒然失驚無神又對個 report 上嚟俾佢睇，佢可能連你等樓向邊都未知，係咪，咁佢咪唔接受你囉，以前就係咁戇居到咁。咁而家我嘅理解就係、你都唔係話求其對個報告俾佢係得嘅。你唔好懶叻，睇完嗰個廣告誤導咗你。你就懶得去幫自己等樓呢，就驗咗跟住交報告俾政府係唔得嘅。你都要預先同佢講我想做嗰個驗樓佢。咁就佢會同你講你做咩手續。OK， 咁佢以前就直唔俾你去處理，而家佢都叫你知會佢之後你可以處理。OK， 驗槍情況一樣，都係你樓齡滿十年之後，你哋個別住戶嘅窗戶係有機會收到一個驗槍令。而驗槍令，我哋以前講過嘅，不過今日重複。驗槍令其實有兩隻嘅，一隻咧就係你哋自己私人單位裏面嘅窗户，另一個驗槍令咧就係大廈公共地方裏面嘅窗户。 咁但係公眾地方嘅窗户咧就唔關私人事噶啦，個人法團去處理。而個別住户嗰啲咧就由個別住户自己搞掂。 嗯， 其實就頭先條片咧係解釋唔到呢樣嘢嘅， 係完全冇講到啦， 係廢嘅，冇用嘅。聽我哋講係講幾分鐘，咁係咁條例複雜嘅喎。咁你咧個政府，你咪諗條片出嚟點樣拍，簡單過我講咯，係、咪？你又唔得，係嘛？跟住你又派個教育局長出嚟噏三噏四亂 Q 咁噏。 然後拍完條片出嚟又誤導啲市民， 即係我實抽你，我借勢就抽你，明借勢啊！咁點啊？係咪？我哋睇睇多一段片先，好唔好？又批評下佢。 嗯，睇呢條咩先？ 開法團業主大會啦！ 森仔，你阿爸咧？ 阿爸唔得閒，委任咗我做代表。你未睇通告咧？ 業主嚟唔到開會，可以委任信得過嘅人做代表，唔好隨便簽空白嘅委任代表文書俾人啦。 开会前睇下通告，咪知边啲单位委任咗代表咯。 业主亲身嚟就最好啦。 搞埋 大厦管理齐做好，法团会议一定到。 法团会议一定到，错晒啦！头先有广告，顶佢个肺。喂，即系我觉得我哋要 send 段片 send 去阿刘光华同埋阿杨润雄个 email 俾我哋睇下呢段。 话俾佢， 我哋今日呢段片话俾佢听，你错乜 Q？是咪？你一下啊。 喂，咩叫做睇下通告就知道委任咗边个？ 咪咯，咁黐线嘅。首先我哋讲翻条法例先。 真 系。呢个杨润雄同刘光华真系听住。OK， 我哋而家两个就系、是、两个低微嘅市民啊，唔系一个低微市民，一个议员，系咪？就去挑战你哋嘅权威，系咪？第一样嘢、 嗯， 法团开会，系、 嗯、 嘛？嗰、那個是委任代表文書是正確，是不是？第二樣嘢、啊、法例有規定，法例規定了、嗯、在會議場地裏面是要張貼，即是開業主大會、啊、是要張貼那些、委任的單位 的表、okay? 的表，即是說呢18樓C座有發出授權書就寫18樓C座、 嗯嗯、 就咁簡單， 是 你是不會知道他阿爸委任他的仔的，是 啦， 屌真是錯到極點啊， 真是 錯到極點啊，蛤、啊、陳師奶你不知道我爸委任了我咩？你沒有看通告啊？他通過了18樓C座我頂你即是喂開個法團會人一定知道 啊， 是啊，他這個錯到極點，我話俾你聽，呢段片唔單止俾教育局局長睇，唔、 嗯、 單止要俾民政事務局局長睇、嗯，要俾埋私隱專員公署睇、 嗯。 如果有個法團，佢將某人委任俾另一個人呢句件事張貼出嚟，係、嗯、侵犯咗佢私隱啊！ 係、嗯、啊， 犯法啊！而家我哋有段片係政府嘅片、嗯，政府自己拍嘅片係犯法啊！嗯、你話離唔離譜？楊潤雄，你咁中意捉自失捉呢啲啊嘛？你捉呢啲啊嘛，系咪？你自己政府都写错晒啲嘢，你管乜鬼教科书啊？系咪？课即系人哋冇写，你教粗话人错，系咪？点可能系咁啊？系咪？即系你嗱，我摆到明啦，呢个系阿石仔嚟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石修个仔嘛？系咪？佢话喂陈师奶，你唔知道我爸委任我咩？你梗系冇睇通告啦。佢仲要有句說話嗱，我嗱本來呢句說話我就唔講嘅，但係因為楊潤雄我又要講啦、 啊，請講。 佢就話開會前有通告啊嘛，對唔住，首先第一樣嘢嗰張表並非通告， 係， 所以通告呢個字眼係唔啱噶。 嗯， 正如楊潤雄話，香港都唔係被收翻啊嘛。 嗯， 係咪？第二法例規定喺會議期間張貼出嚟， 嗯， 並唔會喺開會前貼出嚟啊。 即 係當然佢可以開會前貼出嚟，但係法例係規定係要喺開會期間貼出嚟、 嗯。 你之前都貼冇問題， 嗯、 但你出咗咁嘅廣告就令大家以為開會前就要貼出嚟。OK， 到時個個就走去問，喂，明明政府嘅廣告話開會前貼出嚟，或者你未有， 係嘛？冇， 唔該大家回翻帶，我今次費事回啦。你哋回打去睇翻，我哋有一集系讲瘟疫二期嘅。 系 瘟疫二期嗰次，我哋就播段片出嚟，就系、是、我哋阿高生， 嗯， 就去质问阿主席，点解你仲未贴个通告出嚟？就乜就仲未贴个名单出嚟？ 个名单，因为高山当时讲话就话，不嬲都会开会前贴出嚟噶嘛，做咩开会前贴出嚟啊？即系高山可能中咗呢个电视毒啦， 系啊， 系嘛？ 可能佢误导咗， 误导咗啦。跟住主席当时有个回应噶，个回应就系话，开会期间咪贴出嚟咯，开会贴出嚟啦，应该贴出嚟啦，咁样。 我都未开会。 我仲记得当日高山喺我侧边，我仲话其实高山佢都唔系错晒嘅，因为其实真系开会期间先贴出嚟。我当时我高度，我当时都咁讲嘅，但系我都补一句，我话不过佢以往都仲开咁，咁你有权要求下嘅，不过佢就冇犯法。 系。 咁你而家呢个政府讲我算点啊？咁你算点啊？即系无名火起三千丈，系咪先？即系你错啊嘛！喂，公众教育啊，系好重要噶。而家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反围标联盟成立到而家五周年，期间政府由唔承认有围标到承认有围标，再到有竞委会嘅介入，再到有案件嘅披露， 判 法例啊。是一隻字都未改啊！当法例又未改，我哋民间团体就不断揭发啲事件，而好多业主又有呢啲求助，不论向政府向我哋好，都希望帮下手。咁你政府可以帮到而短期立竿见影做到嘅嘢，冇人阻止你做到嘅就系做广告宣传，话俾大家听。大厦管理大家的参与是几重要。首先我想讲这个讲到今年的嘛。是不是今年的嘛。是不是不是去年的嘛。今年才有的嘛。那你都要讲几年才整出来还要整个错的。那么情何以堪呢是不是你搞几年都还要搞个错的版本出来你有没有搞笑一点啊是不是收回那句啦。咩陈太你睇唔到我把授权咗俾我咩你梗係冇睇通告啦。黐线啦你。 睇通告睇唔到应该。 係唔准贴出嚟呀嘛。侵犯私隐呀嘛。 你应该睇通告睇唔到嗰样嘢囉。 你淨係睇到边个披露单位出嚟係有受发出授权票嘅啫淨係咁样嘅啫。係永远都唔会知道授权咗俾边个㗎。唔好癫啦。因为咁样好恐怖㗎。你令到啲被授权嘅人呢可能佢嚟到唔敢投票啊。係咪哦十八楼师座授权咗俾石仔石仔边个石仔行出嚟你点样点样投啦如果唔系我点点点可能咁㗎。係咪喂点解要做个咁嘅广告出嚟做个错嘅出嚟呢然之后政府原来佢唔系唔识审视嘢㗎喎。阿杨用红代表咗政府。 审视咗啲教科书。 审视咗啲教科书。啊我由细到大啲教科书。佢都烧咗佢。是咪？即系我唔知道，中央我讲中央系讲紧中共嘅中央啊， 系 有冇官员去睇呢样嘢？睇住杨宇雄做呢样嘢，系咪？睇住佢咁做嘅时候，佢会唔会都啲汗颜？会唔会都啲面红？点解当日我哋闹日本吓、篡改历史咧？系咪？你话就话得咁爽，自己咧？而家我俾多條片出嚟個法例係錯㗎嘛你引述錯法例㗎嘛你叫人做嗰樣嘢話會出現嗰樣嘢侵犯人私隱㗎嘛係咪你話我唔啱你寫到書上告我囉係咪我莊榮輝今日係咪4月25號我就講呢番說話係咪你咪批評我囉即係我覺得係講件事㗎嘛點解你要搞到咁樣呢係咪即係公眾教育好緊要。是咪我哋成日都话推广公众教育。我哋当时你记唔记得话吴汉当时佢开始出啲片嘅时候呢其实我都话啊都好啦而家都有啲宣传片。我当时都有讲不过有啲唔係好啱嘅嘢嘅不过算啦都肯宣传都系好。 得个好嘅方向。 是咪都系好。喂原来佢冇听我哋噏佢越做越错。 仲要散播错误信息。 散播错误信息。是咪即系我觉得这个是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吗那我睇埋 下一条片 下一条片先。 边个啊 我是法团通告通知你嚟緊要请新的清洁同保安公司仲要做外墙维修你是业主要畀咁多。 啊 你唔知咧因为你冇出席法团会议囉。 大厦公用部分，业主是有责任一起管理的。当法团商议重要事项时，业主应亲身出席和投票，保障自己的权益。管理大厦要积极，携手参与齐得益。 这段片错什么你知不知道？ 你说吧。 你经常给我说，我真的很委屈。第一呢，首先个叮当呢，就我哋又要优惠完用红一物嘅通告系唔会咁钟嘅。 唔会自己行上嚟。 通告系唔会行上嚟嘅。同埋嗱呢个好呢好重要令人错误信息。你唔好误导啲业主，佢以为嗰啲通告会送上门啊。 系。 ok? 通告系唔会送上门㗎。贴出嚟就 ok 㗎啦。 同埋入信箱， 即系你应该系要教大家，你段片我系我拍点样拍咧，就唔系有条友望下个门钟，但系有条通告企喺度咁吓人，佢又唔惊，系咪先？嗰话搞笑啊嘛，系咪？要碌嘢企喺度，佢又唔惊，系嘛？你应该系有个人行过一扎通告，佢冇留心睇，你叫喂喂喂，你停低睇下我得唔得啊？咁样，喂，你应该教育大家，平时喺当眼处睇下通告得唔得啊？你就拍条片出嚟，个通告揿钟都谂到。 自动送上门通告， 你个通告咁钟都谂到啊，大佬，系咪先？即系你唔应该咯，系咪先？即系跟住你又讲到，净系有钱嘅先有关系，梗系唔系啦。通告有好多样嘢要留意噶，会唔会停水？我咪要洗水缸要停水，我系咪洗咸水缸要停咸水？我系咪要做电力测试停电？系嘛？有好多人屋企有啲心脏起搏，即系有啲心脏啲辅助器啊，啲洗肾啊嗰啲，佢哋要关注呢啲嘢噶嘛。即系你唔好净系讲钱啦，好唔好？当然嗱，钱系重要嘅，钱系永远都系好重要嘅。香港人嚟讲，我系同意嘅。不过你应该讲，你举咗三个例子出嚟， 都系钱嚟， 都系钱嚟嘅，全部都系多拉晒，系咪？同埋你唔好误导大家，到时通告要送上门先算数，因为有一啲咧真系好殷实。是好老实，是好透明度高去运作法团嘅人呢，佢如果遇到啲业主咁好睇，连呢个广告误导咗就死啦，佢走去闹啲法团，喂，做乜你唔通知我啊？ 做乜你唔拍门送名张通告 俾我？你起码搵条友送通告俾我啦，电视广告系咁卖㗎喎，咁你死得啦，係咪先？即係你唔应该误导人囉，係咪？咁另外呢，佢有提到一点嘅，就係话啲重要议决係要大家去，係咪？呢个几原来佢驚嘅都有驚嘅画面嘅。但佢似乎驚係俾錢嗰啲，係咪？咁大家要留意呢啲重要議決要去之餘呢，你都要第一親身去啦，參與下啦，同埋要明白究竟啦。但係又好得意嘅，佢響嗰個嘅通知，因為成件事講得同錢有關啦嘛，係咪？咁佢通知係俾錢，我呢段片我成日睇嘅時候，我梗係以為佢跟住會講多啲咩呢，佢最好就講多啲啊，其實你有冇留意你大廈有冇根據曬所有採購嘅指引啊？有冇攞足所有嘅標書返嚟啊？夠唔夠數目啊？有冇正正式式通過個議決啊？喂， 完全冇， 唔講喎，唔講喎，即係政府教緊你咩嘢呢？通告嚟俾錢啦， 係啊，通過一嚟就俾錢，同埋 佢想咁啊嘛，黐線真係，真係黐線啊，真係，係咪先？你隔人通告嚟就俾錢啊？因為你冇出席大會點點點，咪大佬啊！ 冇出席就要受噶啦，未有通告嚟就要 係冇出席係要承擔後果，係咪？但係你唔好講到，即係個效果係你講到咁樣。其實業主監察唔單止係去嗰個會嘅，去嗰個會如果坐到冇得俾你揀，就係俾你揀 yes or no 咁，你點啫？係咪？即係我嗰日，我上個禮拜去一個會。佢又係，因為佢有調整管理費。嗱呢個特別啲嘅，因為調整管理費呢大家都參與啦。咁因為原來呢係我哋嗰次講過啦嘛。50% 之內呢就係由管委會去決定嘅。咁當日有個大會喎。就係呢管委會就安排咗要調整管理費。就照喺大會度議決。咁即係換句說話講，其實真係自己即係管委會自己同意咗要加啦，咁但係佢將個加幅就擺落去個大會度決定啦，咁呢個 OK 啊，我覺得係咪？咁就有10、12同埋14嘅，即係三個俾人揀嘅。咁當時係點樣呢？當時有人舉手話，我要求加個選項係唔加嘅，係要0% 嘅。咁我相信呢， 我當時我都係咁講啦，雖然我哋係發表聯盟啦，我都想大家慳啲錢，但係喺嗰個狀態底下咧，我當時有建議咧，我就覺得唔應該加呢個選項嘅。個原因係乜嘢咧？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係由管委會決定咗係10、10、12、14俾大家揀。咁呢個真係換句成個加幅咧，其實管委會根本就唔需要問大會都可以加得， 係喺委員會決定。 咁我冇理由去容許你有一個嘅選項，而嗰個選項係唔能夠令個大廈收支平衡啊嘛。咁呢個唔係佢哋意願嚟噶嘛，唔係開會議願嚟噶嘛。咁其實可以點樣咧？咁咪照投咗先咯。咁你唔滿意嘅人，你咪用5%嘅業主去推翻佢。唯有係即係真係唯有係咁，啲好抱歉，因為其實當時你話如果你其他嘢嘅，你話其他，譬如我哋都試過啦，有20間，承建商俾你揀，有人即刻舉手話，可唔可以多個選項，就係話我哋唔請承辦商啊？嗱，呢個我同意加喎，我同意加喎，因為成件事起問大會嘛，成個裁決喺大會裏面進行嘅，所以你要加個選項，我覺得係可以討論，但係加管理費呢一個咧，就正正就 係委員會 去決定咗。是嘛？佢系俾你拣边一个啫，系嘛？而佢即系你都系有限度去拣，即系等于你唔好话拣个零啊，即系 make sense 咁去讲啊。我话减50%得唔得？减50%管理费，喂，我肯定赢啦！减50%管理费，唔好玩啦，系咪先？咁调翻转，有人话突然间提咗个出嚟，我话要加50%得唔得啊？我觉得系唔得咯，系嘛？佢唔可能用呢个咁嘅心态。去話喂，我咁樣我任意可以任意去 加或者減啊， 加啊減啊咁。咁最抵死係咩咧？ 係咩咧？ 就是、提出呢個問題嘅人咧，佢係前主席嚟嘅。 咁 佢以前加管理費都冇呢個選項俾人揀，頂到個肺真係，係咪先？我即係問隔離人咯，我話咁我以前加管理費有冇得呢個選項俾人揀啊？冇加，以前佢加都係咁加啦，佢仲係加30%+添咁啊。咁冇辦法啦，係咪先？即係你自己做就做唔到，係咪？叫人做，咁呢啲咪荒謬囉。 個標準真係嚟得啊。 係啊，又係幾重標準，又係等於政府咁咁嘛。 唔知攞邊把尺啊。 等於我哋咁多條片都係咁講。嗱，所以你問我呢，我哋今日係即係點評啲公眾教育嘅嘢。首先我哋即係我 run off 返啦，即係我使我講已經就冇人講下啦。我覺得公眾教育呢係而家政府短期裏面在處理樓宇管理甚至乎是反圍標的過程裏面呢，是唯一做到的事。其實我們自己作為反圍標聯盟，我們主要做的功夫都是公眾教育嘛。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加強執法不關我事，修改法律漏洞我提議了，你們不做我沒辦法處理，是吧？提供專業支援，這個我們有時候可以的。如果那些法律支援我們找到律師，有時候有些工程的事我們找到職師，可以給一些意見的，是嗎？成立樓宇維修監管局，我哋不斷喺度要求緊，係嘛？我哋樣樣嘢都做緊，我哋就盡我哋本分去做，係嘛？喂，你政府，你唔好倒行逆施啊！你唔好做翻轉頭啊！你做咗出嚟，提供啲爭拗出嚟，有冇搞錯啊？好似頭先阿石修個仔嗰個廣告咁樣，係嘛？竟然話可以睇通告就知道邊個委任咗俾邊個，唔係啊嘛？錯到咁樣都咁離譜，係嘛？所以我真係覺得呢，即係公眾教育嗰度，第一政府唔該你嚴格審視一下，喂，其實你悶啲呢個廣告冇人鬧你㗎，唔使咁卡哇伊㗎，係咪？冇人要你咁得意㗎，同埋頭先都唔係好得意㗎嘛，係咪？即係我唔覺得吸引囉，係咪？咁你我寧願你一啲咁嚴肅嘅法例，喂，講緊幾億啊，可能幾億打一格幾十萬打一格錢嚟㗎，冇人想你咁兒戲啊，唔該你可唔可以再審視下你嘅廣告，是咪？里面所写嘅内容。咁我今日出咗呢集之后呢，我会正式去信呢，就头先阿石仔个广告呢，我就要求政府调整返佢㗎啦。睇下到时我真唔争取到啦。不过我估可能争取到佢唔播囉。係咪？即係有乜理由呢？即係你完全错啊嘛，大佬啊。真係唔好玩啦、啊。係咪？我会去信俾呢个民政事务处。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唔搞楊潤雄啦，同佢講多無謂嘅。係、我同佢都道不同不相為謀，係咪？咁我諗加強教呢、這個，我諗好緊要啦。咁我哋就要加強教有咩意義？ 梗係非常重要啊！加強教育，其實只要你提高到個公眾嘅意識，等佢哋有個防範，咁變咗佢哋俾人呃嘅機會，起碼提高咗個自己嘅警覺性啊。佢哋會去多啲去開會，多啲去參與。 公眾教育的重要是要宣揚一個正確的訊息嘛。你宣揚一個錯誤的訊息只會越嚟越壞的狀況。 所以我們很支持楊潤雄的講法㗎。 是啊，所以 一粒字都捉正佢，係咪 一定要揾楊紅睇多條片，睇埋法例， 幫幫手， 幫幫手，即係唔好令到，即係除咗佢個職責係睇嗰啲教科書啦，其實原來我哋個政府都係需要楊潤紅呢啲人咧，去監管曬佢嗰啲宣傳品啊、宣傳片啊呢啲嘢先得嘅。如果唔係搞唔掂， 但係我相信楊潤紅冇呢個公信力啦。不過anyway， 即係我覺得，即係今日你話我哋勞氣又得，得啖氣又得，因為咧站喺我哋，你明白一點咧？ 嗯， 我哋將一啲大家唔熟悉嘅嘢，去到周圍講俾大家聽咧，我哋唔怕不辭勞苦咁去做。但係當我哋個政府佢嘅宣傳片係發出啲錯誤信息，要我哋幫手澄清，喂大佬你唔好做咁多額外嘢啊！要我哋 一來， 即係唔好玩啊！是咪咁所以啦今集就阿華次次啦咁下一集我哋有人嚟講鬼故。係呀阿文德正華嚟講鬼故。 咁樣樣。 我唔知佢講咩鬼故。 你講咩呢 我嗌佢唔好離題囉盡量。係咪你講返啲同大廈有關咁可能我都唔知佢啦唔好嚇親我哋啲觀眾。 係真係冇。 即係啲十八家啲嘢可能係呀。咁啦最後啦幫幫忙啊如果見到我哋喺街度買獎券啦好嗎多謝曬拜 拜。 好多香港人為咗買層樓建立自己嘅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同埋交管理費已經帶嚟沉重嘅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同埋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嘅個案。呢啲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